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听海哭的声音，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安玉 DJ 银奇。中国首座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完成装机施工，平南海峡公铁大桥全长16.34公里，起于福建省长乐市松下镇，经过四座岛屿后达到平潭岛。上海迪士尼入园新规表示，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和酒精饮料，非酒精饮料容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新规还新增了在园内不得从事销售、交换物品或服务。据报道，将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到2030年停止使用碳煤发电，为全球减少碳煤使用的努力增添了新动力。该倡议得到了法国、意大利、墨西哥、荷兰、芬兰等多个国家支持。美国纽约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的一幅画作近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最终这幅画以4.503亿美元的价格成交，创下艺术品拍卖的最昂贵纪录。北京地铁机场线车辆段将改扩建，机场线的发车间隔有望从目前的10分钟缩短到4分钟，并大幅提升运力。位于北京通州1400岁的燃灯佛舍利塔在近日完成清扫修缮，2248枚铜铃重新悬挂回原位，此次修缮几乎100%恢复原貌。歌手叶蓓9年后携新创作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回归，这是他首次在新专辑中包办词曲创作，并邀请赵照、荒井十一等诸多制作人参与录制工作。 心让路莽，快乐的受伤，雨滴毁灭。 子盲目语重心长伪装平时的模样、一步一颗心子一步一个乱子轻松地转个圈子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林奇。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天气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0度左右，比前几天的温度稍有回升，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度到11度，但是明天白天的气温呢，也预计在-3度到11度。有句话说，一冬无病三分虚，补虚呢，喝黄氏粥是不错的选择。体虚、中气不足、中老年人大病初愈手术后呢，或者放化疗后的病人都可以多吃。但是如果你今天受凉了，感受到了风寒，那么这两天就不要喝黄氏粥了。冬天呢，不仅要会吃，还要会穿，一件灰色大衣就是冬日必备款。在灰色大衣里面内搭一件提亮肤色的白色羊毛衫，下面可以穿一条小黑裤，这是最不用动脑子又不出错的搭配。古巷里撑着油纸伞的女子总是会给人留下颇深的记忆，很多人逛古镇呢可能会选择下江南，其实北京周边免费的古镇呢还有很多。在河北省的盛芳古镇，上世纪60年代之前呢是河北又一著名的水乡，特产松花、东甸蟹、芦席，文化上呢以民间花灯花卉及渔歌小调闻名。这里呢还有保存完好的清代住宅，张家大院、王家大院、杨家大院等等。而河北的天气呢跟北京不相上下，在北京穿什么到那里穿什么就对了。如果你觉得河北稍微有点远的话，北京城区周边倒是有一个异国风情的小镇，置身那里就像假装在出国一样，绝对刷新你的朋友圈点赞记录。 奥伦达部落呢，距离北京城区差不多80多公里，这里背倚燕山，空气清新，还有天然泉水。这儿的风景区啊，有着美国西部小镇的风格，旁边的别墅看上去有种古典美，很适合周末来这里玩呀。顺便呀，可以住上一两天，好好放松一下。这里呀，跟北京的温度真差不了多少。之前朋友推荐我来这里看看，感受一下慢生活的气氛。小镇周边什么呢，都是流淌溪水，这儿还有教堂、剧场、茶社、有机超市、度假酒店什么的，可以真的说呀是应有尽有啦。开车自驾的话，从八达岭高速沿康庄路张申营方向往这边走就可以了。 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你会感到幸福吗？我们不用去远方寻找，庆幸的是它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我是英奇。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和我们互动交流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法国豪华品牌 DS 新款上市，老款金库综合优惠40000元，首付38000。法国总统座驾开回家，更多优惠敬请咨询中汽雷日 DS 专营店0106750-7767，0106750-776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今天99，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说起儿童的节日，每个人都会想起六一儿童节，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是国际儿童日，这可能呢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日子。世界儿童日更关注一些特殊孩子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等问题。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呢，我国留守儿童已经超过了6000万，其中5岁以下的数量呢超过了1500万，更有36万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今天呢，就请放下手中的手机，放下电脑，推掉不重要的约会，给自己的孩子多一些关爱和呵护。 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

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最近呢，一组网购消费数据显示，在进口产品中呢，防脱发洗发水如同猫粮、保温杯等产品一道，竟然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网红爆品。在某家网店近日展开的一次促销活动中呢，10万件防脱发洗发水在30分钟就全部卖光了。脱发的话题呢，已经变成了当下人们关心的话题，而现在脱发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对此呢，网友们纷纷表示很扎心。那么怎样才能检测是脱发还是掉发呢？你可以用手轻轻抓住一撮头发，在头部的不同位置轻轻的拉，如果每次掉1到2根的话，就是正常掉发，如果每次超过3根头发，就算是脱发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最好是找医生诊断一下。 每天都改变模样，年轻和我们奔放。

看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帮梦想到处飞扬。爱我就跟我走，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爱我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让梦想尽情飞扬。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让梦想尽情飞扬。我有个小小愿望，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带着你到处去流浪。 身边大家都在，那孤单只是想象，那有什么好去忧伤分担。怎会离开，把心扩大，想什么无限自在，你想隐藏还是放开，跳过全新的障碍，期盼一切许个愿望挑战。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等到了白头苦老没有遗憾，不如干脆跟自己作战，你心绪不凡那就一起来，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 那火红了